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16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披上外交官外衣的丑恶败类。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这次由南朝鲜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和所属外交官的性犯罪事件公布于众，他再次清楚地证明南朝鲜伪外交官员都是一帮专干猥亵行为的贝伦拜德代表者。在李明博、朴槿惠逆贼等反动保守势力执政时期，也有南朝鲜外交高级官员等臭公职人员的性骚扰事件在国内外接连发生，因此在国际上遭到了误议。南朝鲜傀儡集团内部有声说，快要忘记就又有性犯罪这个老毛病发生，来造成国际上丢脸，这并不是偶然的。南朝鲜伪外交官员不仅在亚洲、非洲和美洲，还在所到之处都干出性犯罪行为。通过这种事实，也可以充分了解到现任南朝鲜当局和整个南朝鲜社会的道德低劣。性罪犯巢穴伪外交部的女首长江金花对自己帮凶的低劣性搁在一边，却恶为重伤我国正正当当的核武力高精化措施，这是一个实在不堪入目的又令人可笑的政治漫画。他这次参加东盟地区论坛部长级会议，为讨好美国主子而极力献媚，又祈求国际对朝施压协调等，极力策划把同一民族怎么样。天下头号贝伦拜德之类竟然披着外交官的外衣敲打国际舞台的讲台，这是世界外交界的羞耻。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16号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披上外交官外衣的丑恶败类。